第十七集，皮囊。 这位公子一身蓝衣，尊贵又沉稳，蓝衣却压不住荣光，只得熠熠生辉。只是他们看得多了，那些山一样健壮的侍卫就怒目瞪了过来，将这一道道视线给打了回去。侍卫长张旭沉着一张英武不凡的脸，警惕四面八方的打量，誓死要保护圣上的安危。顾元白好不容易停了笑，他慢慢起身，手臂撑着窗口，支在脸侧休息。只一场大笑就让他没了力气，胸口微微起伏。顾元白尽力让呼吸更加绵长，好让自己平复下来。 老爷还是别笑得好。 顾元白嘴角含笑，倒是浑不在意。他此刻虽无力，但并不想让别人看出来。男人都是好面子的，让顾元白因为身体原因而活得小心翼翼，那就不美了。 兄长莫要担忧，弟弟这身子笑一笑还是受得住的。 片刻之后，小二就送上了吃食。顾元白没有用膳的胃口，他品着茶，侧头朝着窗外看去。天子脚下的京城治理得繁华安稳，大横朝民风开放，女子地位不低，因此街市上也能瞧见三三两两的女子相携而过。顾元白喜欢这幅安稳的画面，他靠在墙上端着茶杯，一时看得出了神。楚卫被同窗约着前去书院，路经状元楼时见不少人抬头往上看，他顺着看去，却是眉头一皱。二楼窗口处正坐着一位一身靛蓝的公子，黑发上玉冠高束，遥望远处手捧白瓷，这引得男男女女抬着脖子看个不停的美男子，竟然是当今圣上。人人都好美色，即便是欣赏之意，也难以在美色上移开眼睛，但楚卫却厌恶那些盯着他看的男男女女，也厌恶这些眼中只有美色的俗人。 皇上被这么盯着，难道不会难受吗？ 子户，看样子你京城第一美男的称号要受到威胁了。 哼，谁爱要谁要。 子户啊，昔日有潘安置果迎车，又有看杀未接之典故，本以为你的容貌已是男子之盛，却没想到还有如此翩翩公子。 一副皮囊罢了。 知你不喜美色，也不喜别人看你，但出子货，像这位公子这般的样貌，你也觉得只是皮囊罢了吗？ 楚卫抬眸，长眉入鬓，他看着圣上，黑眸不为所动，整个人站得笔直，冷淡如雪。 要不然呢？ 顾元白好似察觉到了他的目光，望着远处的视线收回，稍一低头就对上了站在街对面卖着红色绳结铺子前的楚卫。楚卫身旁还站着一个风流潇洒的文人。顾元白眼睛微眯，从容地收回视线，捧着茶具轻抿一口温茶，捧着杯子的手白如透明。楚卫一看到圣上的手，脑海里就不由想起这双手痛苦地捏起明黄床单的画面，绸缎褶皱，暖黄烛光，指尖苍白无力。楚卫垂下眼，喉结微动，不动声色地拉着同窗走人。和亲王见顾元白一直往窗外看去，也跟着看了一眼，看着外头许多人正偷偷摸摸地往楼上看来，顿时不悦地压了唇角。 什么人也敢窥视圣爷？ 对于皇家的威严，即便是不喜欢顾元白，和亲王也会毫不犹豫地维护。 不知者无罪。兄长觉得这几道菜的菜色如何？ 不过如此。不管是菜和人都不过如此。状元楼的这些书生交谈的话也是浅薄得很，空谈大论倒是厉害，认真一探究就知道什么都没有，脚不踏地上还敢满嘴空口胡言。 和亲王想刺顾元白一下，让他知道推崇他的举子都是个什么水平， 到了最后难受的反而是自己。顾元白一心两用，也听了不少学子的高谈阔论，心中不说失望是不可能的，但这也是科举考试的弊端之一。对于皇帝来说，科举考试第一弊端就是结党，第二就是不一定能收到真正于国有用的人才。社会要是真的想发展，还得以经济建设为中心，说到头来，科学技术是第一发展力，商人工匠可以促进社会经济自然发展，然而摆在这个大时代之中，农民粮食才是国家之本。若是能有土豆、玉米、杂交、水稻等，那才能解放出底层人力，才能确保粮仓满意，进而进行其他的大动作。顾元白忽然站起身，宫侍连忙上前扶住他，为他整理身上的褶皱和腰间的玉佩。 兄长，陪弟弟走一走吧。 和亲王默默站起身，跟在圣上身后半步之外出了状元楼。街市杂而不乱，地面干净整洁，和亲王面色沉着，比一旁的侍卫们看起来都还吓人。 圣上要去哪儿？ 若是朕没记错，和亲王在京城有数亩良田，还有一个温泉庄子来种植蔬果。哦，先前朕抄了卢峰的家时，也记得曾赏给和亲王一座泉庄。 那所庄子离城中远，若是圣上想去，今日怕是不便了。 护主的侍卫暗中瞪着和亲王，恨不得让圣上赶紧下命令，就此好好教训教训和亲王。哪有人敢这么跟圣上说话？顾元白倒是面色不变，他朝着身后挥挥手，侍卫和工人听命后退两步，给两位天下最尊贵的皇家之人留出闲谈的空间。 和亲王，你给朕面子，朕才能给你面子。 和亲王脸色难看，忍着不拂袖而去。 先前朕让你帮朕一把，好把卢峰斩草除根，皇亲国戚面对权臣一样要卑躬屈膝，皇权和你们这些宗亲都连在一起，我弱了，你们也弱了。我本以为你是个聪明人，谁知道也是个蠢货。你如今怨我把你困在京城，日日夜夜只能寻欢作乐，朕问当初朕给了你机会，是谁没有把握住？ 我来了。 你来得晚了，朕已经杀了他，你来了还能有个屁用？等你来，朕黄花菜都凉了。 和亲王被这一声暴喝给吓住了，一时之间气势都弱了下来。顾元白胸膛急促呼吸，良久他才平静下来。 和亲王，先帝在时曾叮嘱过我一句话，话与你有关，但你应当不知道。 先帝说了什么话？ 顾元白苍白的嘴角忽然勾起，他恶劣十足的道： 朕不告诉 你。 这时天边猛地响起一道巨响，天色瞬间昏沉下来，闪光将天上劈成两半，骤亮之后就是卷起残风的骤暗。田福生惊慌失措地上前： 啊，圣上，要下雨了。 暴雨来临之前，暴风已经涌起，顾元白的衣服被风吹得鼓鼓作响，发丝四散，有一些被吹到脸上遮住了视线。顾元白蹙起眉，拨开碍事的头发。 程旭，附近哪里有避雨的地方？ 圣上，此处离薛将军的府邸很近，我们可先行去薛府避雨。 薛府，走吧，趁雨落下来之前赶过去。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